记录赛场沸腾的喧嚣，承载往昔的激情岁月，坚守我们共同的追求。北京体育广播双奥之声，金戈铁马。 好的，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欢迎继续收听北京体育广播双奥之声为您所带来的金戈铁马。在今天的金戈铁马节目当中呢，我们将会和大家共同的来关注刚刚结束的这场中超比赛，北京国安队和上海海港队的比赛。赛后为大家做出分析点评。比赛呢最终是打成1-1。而在另外的一块场地当中呢，河北队是1-0最终战胜了大连人，也拿到了一场比赛的胜利。这样现在河北队的积分已经是追平了上海申花。在稍后的时间里面呢，上海申花也将会进行随后的一轮比赛。申花队呢将会在晚上8:30和武汉队交手，而在目前呢6:30开球的比赛，天津金门虎来对阵长春亚泰，比赛刚刚开始。我们先来关注一下目前正在进行的奥运会的相关的消息。在今天下午的时候，在东京水上运动中心举行的跳水项目男子双人3米板的决赛当中，新搭档王宗源和谢思义尽管在第5轮比赛里面出现了一些小小的失误，但是呢还是总成绩一路领跑，以467.82分夺得金牌，帮助中国队时隔9年再一度拿下了这一个项目的金牌。美国组合拿到银牌，压轴出场的德国组合获得了第3名，这也是德国队拿到了历史上这个项目的第一块奥运会奖牌。而在今天上午的时候呢，在东京奥运会赛艇女子四人双桨 A 组决赛当中，中国赛艇组合陈云霞、张玲、吕阳和崔晓彤耗时6分05秒13以强势夺冠，这个成绩呢也打破了世界最好成绩。这是中国体育代表团在东京奥运会上斩获的第10金，同时呢也是在2008年北京奥运会登顶之后，中国赛艇时隔13年斩获的第2冠，亚军和季军分别属于波兰和澳大利亚队。而在稍早进行的男子双人双桨 A 组的比赛当中，中国、法国、荷兰三队竞争非常激烈，最终呢三道出发的法国组合是获得金牌，并且再一次刷新了奥运会的最佳成绩。在4道出发的荷兰队获得了银牌，0.2秒之差。而在2道出发的中国队是世锦赛冠军张亮和刘志宇，是以6分03秒63的成绩获得铜牌，为中国男子赛艇在奥运会上摘得了首枚奖牌。在乒乓球的赛场当中呢，今天下午结束的乒乓球女子单打1/4决赛，中国选手孙颖莎4-0轻取德国选手韩莹晋级4强，她在半决赛当中对手将是日本选手伊藤美诚。而在下午进行的羽毛球混双1/4决赛当中，中国组合郑思维、黄雅琼、王懿律和黄东萍都是以2-0轻松战胜对手，锁定4强席位，很有可能两队中国组合有机会会师决赛。而在此前进行的女单 A 组的比赛当中，中国选手陈雨菲是以21-14、21-9战胜了土耳其选手伊基特，以小组2连胜的方式锁定了小组的出线席位。陈雨菲最大的竞争对手中国台北队的名将戴资颖已经提前进入到本次比赛的女单8强。而在3对3篮球的比赛当中，就是在和国安队比赛同时进行的是3对3女篮的第2场半决赛，中国女子三人篮球队发挄不够理想，最终是14-21不敌俄罗斯奥运队，从而呢无缘决赛。而在稍早进行的一场半决赛当中，美国是以18-16险胜法国，这样呢中国队将会在今天晚些时候和法国来争夺铜牌，美国和俄罗斯将会争夺最后的金牌。在男子的半决赛当中，拉脱维亚21-8大胜了比利时，将会和俄罗斯奥运队来争夺本届三人篮球的金牌，比利时和塞尔维亚将会争夺铜牌。另外在今天进行的拳击比赛当中呢，中国选手陈大翔在16强战当中0-5不敌来自于巴西的选手，无缘这个项目的8强。再来关注一下网球方面几位名将。在网球的赛场当中， 德约科维奇是6-3、6-1战胜了西班牙选手弗吉娜，顺利挺进八强。接下来他就会和锦织圭来争夺四强的席位。三号种子西西帕斯则是以2-6、6-7和2-6遭遇了法国选手安贝尔的逆转，无缘八强。安贝尔将和俄罗斯选手卡恰诺夫争夺一个四强席位。女单方面呢，九号种子瑞士选手本西奇将会和哈萨克斯坦选手莱巴金娜来争夺决赛权。下半区四号种子乌克兰选手斯维托利娜将会和捷克选手万卓索娃来争夺一个决赛的席位。而在激流赛皮划艇项目当中，男子皮划艇预选赛阶段的比赛，中国选手全新是以98秒06的成绩位列第20位，进入到了半决赛的比赛当中。女选手陈诗是以124秒15的成绩位列第18位，也同样晋级到了半决赛。这是在今天奥运赛场当中我们所关注的已经完成的一些比赛。而在今天晚上的时候呢，东京奥运会男子的体操个人全能的比赛已经开始进行了。北京选手肖若腾将会在这个项目当中力争去争取一块金牌。现在呢，体育广播的记者已经在肖若腾父母的家中，将会和肖若腾的家人来共同关注男子体操个人全能的决赛。从今天晚上6点钟，现在已经开始了，有30多分钟的时间，体育广播的抖音账户进行视频的直播，也欢迎大家呢来关注北京体育广播的抖音账户，来关注肖若腾在东京奥运会比赛当中的表现。剩下的时间呢，我们就和同样在直播间的南方指导再来说一说刚刚结束的这场中超的比赛，北京国安队和上海海港的较量。刚才呢，南指也简单的为我们点评了一下这场比赛当中咱们球队的发挥。其实像在比赛结束之后啊，大宝所提到的，就是我们的球队从这几场比赛来看呢，也在慢慢的去调整自己的状态哈。不知道大家呢对于今天这场球怎么来看待？您也可以通过微信和微博的方式呢和我们来保持互动，来发表您对于这场比赛的看法，以及对于奥运会啊进行到现在的时候您的一些观点。南指，您怎么觉得就是球队是不是像现在大家所看到那样，再慢慢的再去调整自己的状态，还是说就是依然是感觉有些沉闷？ 调整肯定是有。从这几场主教练比利奇来看，他是想用不同的人员吧，然后在球场上看怎么搭配更合理一点，但是呢效果并不是太好，说句实在话效果并不是太好。这场比赛其实咱们没有什么太好的机会，只不过是最后那个大宝的灵光一现。其实你要说把大宝推上锋线呢，怎么说呢，也不是不可以啊，但是呢就是他敢不敢的问题了。因为现在基本上巴坎布的状态并不是太好，从这个下半场他上场看，身体状况还有这个拿球啊传球，我觉得都不是太好。可能从比利奇来说，可能前头可能更多的还是倚重这个张玉宁和这个王子明，但是也不是不可以啊，就是换换大宝和玉宁搭配一下看看。 其实你看啊，在微信平台当中呢，唯有战斗他也说不容易啊。咱们现在锋线有新队员了呀，大宝啊，这个是啊，这个村里来了个老新人是吧，锋线上。说绝境下大宝的锦鲤体质又恢复了。哎，好像是哈，就当时在国家队大宝也是这个锦鲤体质。 对， 哎，那时候叫什么顺境看子明，逆境看大宝， 对， 绝境看奥古。现在奥古已经是人间大屋的了，已经是转回到科林迪安了。现在呢可能绝境的时候也得看大宝了。 大宝其实大宝在国家队的时候就屡屡能上演这个落后的时候能 关键时刻的进球， 破门得分。其实这场比赛应该说比利奇最后一搏吧，把大宝推上锋线还是收到了效果。但是这种东西不是老能有的。 另外这边呢，托尼韦说大宝的进球啊真的挺关键的，不仅帮助球队拿到了一分，而且还避免了270分钟没有进球的这个尴尬。说不知道国安有没有连续3场不进球的记录。 反正最近几年，因为我们有超级外援，就球队的攻击力不错，还没有说连续三场270分钟不进球的这样的一个尴尬的记录。以前好像也不多， 以前好像也不多， 就没有特别深刻的印象，说我们270分钟连着三场球不进球。那连着三场球不进球，也就意味着至少你三场球不能赢球， 不对， 哎， 不是平就是输呗。 甚至是像当年2000年的时候，那个乔里奇时代的开局3连败，咱也不是。这个没有进球， 对， 是吧？也有进球，但是呢，反而终结3连败那场球是0-0，咱没进球。那场打四川是0-0， 对， 所以呢，这是在比赛当中的一个相关的情况哈。这边呢，猫小小钻风这位朋友说，让大宝回来吧，顶上去比当后卫合适多了，就每场给大宝45分钟就行， 有点乱。 对，这个阵型调整就太大了， 对。你不能老这么调整， 嗯， 就是原来有什么呀？原来就是你比如说踢比赛的时候吧，你比如说那会儿中后卫是什么韩旭呀、巴钦也好啊，就是我们在落后的情况下，你比如说最后10分钟， 嗯， 给这俩调前头去打高点，然后再利用头球摆渡啊，然后制造威胁。但是你让他踢半场中后卫，再踢半场前锋，这情况极少。 一般情况下各支球队不会这么使用，就是你把中后卫顶上锋线呢，是属于一个在落后的情况之下的非常规打法， 对， 这属于一个这最后搏命式的方式， 对， 对吧？或者呢，就像当年金浩坤教练在蔚山现代的时候，他就索性把那个时候的金信玉从一个中后卫拉到锋线上来，给他定在前锋的这个位置上，让他呢由一个中后卫转型为一个前锋，最后金信玉就是以前锋的身份进入到了韩国国家队嘛，现在他的位置就定为前锋， 对， 就是你把他的位置职责做一个直接的转变， 转换是可以的。 哎，你这一场球当中来回来去换， 这 队友也有点懵，不太好处理，是吧？ 对。 但是就是说到这个话题啊，其实也是挺有意思的一个话题，就是。男子因为一直也在带队，这么多年在国安队也经历过这样的情况，就中后卫和中锋好像还真的能来回对调，对吧？你看云龙踢个前锋啊，踢个中后卫，是吧？ 最早的范志毅， 范志毅中后卫和前锋， 黎兵 ，后来咱们队呢还有什么徐宁也是踢过前锋，拉回来打过中卫， 对，徐宁 是吧？ 徐宁， 你看现在大宝。从前锋线拉回来打中卫，现在又给推上锋线，就是中后卫的属性跟中锋属性就是这么接近吗？ 其实不太接近啊。这个一个是进攻，一个是防守。但是呢，你看大宝他踢中后卫的时候，他有一点好，就是他抢钱的意识非常强，就是他能够看得出来你这下一步你要传哪，我能够抢钱有一个防守。这点是一个优势，因为他打惯前锋了嘛，他知道后卫的想法， 哎， 他这意思， 这实际上就是相互对位之间一种对于这个位置职责的了解程度会更好一点，是吧？然后再做一些技术层面上的调整。也看到在微信平台当中啊，南极他提到说找个1.95米左右的高中锋，让他呢抢第一点， 哪找点， 然后呢玉宁呢去抢个第二点，然后巴坎布啊去在边上打打游击， 你算了， 其实这个想法不错，而且我觉得一开始不是没有机会。你看马尔康1.9米的大中锋，在河北队啊已经离队的情况之下，我们也没有捞到这个球员，让武汉三镇中甲的球队给买走了。 对，不是就是找一高中锋，让大宝玉宁打打游击，这都没问题。你再上一巴坎布，那中场谁防守啊？还， 咱不能简单的就往前场堆前锋。 对， 这一堆前锋这个战术让我想起了当年的斯塔诺，是吧？一落后之后，咱上4个前锋。但是你还需要有一定的进攻组织梳理，而且呢也需要有防守。我是曼联，他也说这个能拿到1分啊，其实就知足啊，相当不错了。就是咱们的人员没有打出来，他说他估计这场比赛呢。就会做一些变阵。其实咱们在转播的过程当中也曾经提到过这个问题，因为国安队在过去的这么多年来讲究传控，讲究在进攻端的进攻输出，其中很大的程度上呢是依靠在 进攻端核心外援的带动，然后去创造出来的空当机会，本土球员在这个空当机会当中能够更多的形成，比如说你一对一，甚至呢形成在这个局部位置上的空当，冷静的可以非常从容的传中球啊，塞出直塞球，制造的威胁进攻。但是在现在的情况之下，你把这个梳理进攻的重任交给了本土球员，在终结比赛这一下的时候，你还交给本土球员，可能这就是现在我们在中前场，尽管我有这么多国脚，但是我们在中前场依然是缺乏这个解决比赛能力。 对，现在其实从这几场比赛来看呢，就是因为原来嘛，原来咱们一直是压迫式的打法，传接倒脚，通过不断的传接倒脚把对方的这个阵型给撕开了。你说这控球率咱们大幅度的是掌握在咱们手里头，就等于给对方的进攻这个机会就压缩的不多了。咱们现在是什么？咱们现在还是想用这种打法，还是不断的撕扯，但是咱们中前场的战术，咱们中前场的实力现在已经大幅度下降了，就等于你在中前场你传接倒脚不好的话，很容易被对手发动反击也好，把球给抢下来，就等于现在对手的这种进攻的机会要比咱要多很多了。但是呢，如果说咱们的人员又回不去的话，咱们中场人少的这个缺失又露出来了。因为现在其实咱们现在在这个前场没一个，怎么说呢，就是没一个像这个，你比如说咱前头真要有一个阿奇姆彭，我倒希望咱们打一个，你比如说4231，对吧，这个前头留给阿奇姆彭，然后前腰你比如说你顶一个西哲也好，你防守时呢，你最起码在四个后卫的身前你有四个前卫线，你做一个屏障。现在是你别看有五个后卫，但是他的前面 就在中卫的身前，咱们这个两个后腰他横向的覆盖给他的面积要求太大了。 对，而且呢有时候可能也就是持中过一个了，因为高天意也有这个进攻的 任务、哎、 而且现在天气这么炎热，你让这个一个球员反复的这么跑也不太现实。 那这边呢也有球迷开玩笑的，就是在问哈，说就球要这么踢的话，这大宝得拿几份工资？也可以考虑哈，就是这个中国足协限薪啊，我们有一个中后卫叫于大宝啊，我们前锋叫大宝鱼，是吧？ 因为咱们现在索萨拉回去了，咱们中后卫人选还是有，你可以试试在前场把大宝顶上去，你看看，尤其是跟稍微弱一点的球队啊，你可能跟强队你不这么踢没问题，你跟弱一点的球队，你把大宝给顶上去，因为大宝毕竟他在门前的强点还是挺有功力的。 但是呢，这个比赛啊，刚才也有一个朋友特别提到，我觉得挺同意他这个观点的，就即便说把大宝的位置呢再推上锋线，去改变他的攻击属性，来解决目前咱们在前场攻击力不足的这个现象，即便是可以作为一种处理的方式，但是这种处理方式呢也不能够作为常态。为什么？因为大宝现在他的体能状况他不足以支持他以前锋的身份啊踢90分钟比赛， 踢全场了。 所以刚才呢有一位朋友说，其实啊踢半场后卫踢半场前锋这个可行啊，因为大宝呢就是你半场后卫的时候可以稍微收一收，保存一下体力，然后呢在球队比较困难，在阵地战打不开局面的时候把大宝顶上去。 对， 另外这边有一独一有二也说，大宝上半场后卫下半场中锋啊，这也算是一种战术。 这问题以前咱刚才就说了啊，真不大可能，真的。 这个把中后卫推上去，这是一个在极端情况下的处理方式。虽然说大宝上去进球了，这只能说这场比赛在无奈的情况之下的一种算相对比较幸运的结果。 偶尔为之，这是可以的。 他不足以成为在比赛当中一种 常态化 常态的人员使用啊。另外这边呢真水无香就是这观点，其实是比利奇孤注一掷了，把大宝推上了锋线。那这场这种赌博式的人员调整，咱换两个后卫上去，五后卫变四后卫，然后把大宝顶上锋线，说这种赌博式的换人方式赌平了。那下一场比赛呢，这个确实是对于比利奇来讲非常现实的问题。你下一场比赛你肯定还是一个正常的 人员使用和调整的状态啊，所以这个也是摆在教练面前一个非常非常现实的课题哈。我们也看到比利奇呢也是来到新闻发布会的现场，看起来呢表情还是挺 心情还可以吧， 挺愉快的。咱们简单的来听一下吧，因为节目所剩的时间确实也不多了。 你们好 ，very difficult game， 很艰苦的一场比赛。 I'm pleased with the character. I'm pleased with the reaction after they scored the goal. 我对队员们那种性格的，在他们进球以后展示出来的性格和我们的反应，我感到很满意。 Good reaction from the players who came from the bench. 特别是替补队员上去，表现也很突出，反应很好。 They raised our game. 他们把我们的比赛提升了一下。 And we searched for equalizer. 然后努力去寻找进球的，就是打平的那个进球。 And we got it in the end, yeah. 而且在最后，我们实现了这个目标。 So mentally, especially, this is a very good point for us. 所以从那种精神上，这样的一分对我们很重要。 And a good pattern to build up for the next games. 对我们准备下一场比赛也很有注意。 好的，谢谢。下面是 其实就像教练所说的，这场平局真的是在信心上呢可以很大的提升球队的信心，至少你是止住了这个不进球的颓势啊，没有让连败出现。那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之下呢，也给了比利奇更多调整啊，或者说让大家呢慢慢去恢复的一个时间吧。 对， 这个对于国安队来讲，下一场比赛面对的对手呢又是一个相对弱一点的大连人，在7月31号的晚上6点半，那可能国安队可以在这一段比较困难的时间里面稍稍做出一些调整哈。唯有战斗这观点其实我觉得特别对，就是大宝这个呀就跟那个滑板决赛那个项目，前两天就是滑板已经奥运会了那项目一样，那大绝招是吧，只能偶尔用一下，你不能老用，用老用那就不叫绝招了是吧。 对对对， 说这后防线的问题呢还需要进一步的去解决啊。另外微信也提到啊，他说防守反击其实挺合适，但是现在呢毕竟咱们中场没有好外援，组织不起阵地进攻。咱们转播当中其实也提到了，真的可以改变一些打法啊，改变一些防守反击，但是这不是现在的球队所能习惯的，一上来人家就收回来了，咱们只能是攻上去。这是摆在比利奇面前的一个课题，人员打法包括体能密集的赛程，在三天之后又将会有下一场比赛。时间原因，今天的夜话呢今天的这个金戈铁马的节目到这里也就必须要和大家说再见了。在一段精彩冬奥会的节目介绍之后，我们继续关注奥运会赛场的相关消息。 纯洁的冰雪，激情的约会，尽在精彩冬奥会。本节目由北京奥运城市发展促进中心与本台联合制作。 今天要说的呢，是一项在冬季很多人都喜欢去玩的项目——滑雪。虽然现在滑雪是欧美人的强项，有很多人都把挪威看作是滑雪的故乡，但是经过多方的考证，人类滑雪最早的起源地原来是在中国新疆的阿勒泰。这个说法是源于一块岩画，距今已经有1.2万年的历史了。岩画上画着一排7个人，其中有4个人尾随牛马等动物，3个人弯腰撅臀，手里拿着一根棍子，专家学者们称它为单杆，像是做着滑雪的动作，而他们脚下踩着一个长条形物件，便是滑雪板。但是这个滑雪板和我们看到的滑雪板有所不同，它的板是用木头削出来的，而雪板的底部还要再裹一层马毛，其实这是为了在山坡上站得住，更方便行走。他们管这样的滑雪板叫毛滑雪板，而它的用途也不仅仅是娱乐。阿勒泰市禾木乡图瓦族牧民森格利特说，毛雪板是我们图瓦人祖传下来的，从以前开始图瓦人就穿着它打猎，它就是我们的交通工具。如果用现在的雪板和我们的毛雪板比的话，在雪很大的时候，我们的毛雪板要更加好控制。在1995年以后，政府不再允许打猎，但是阿勒泰人并没有放弃使用毛滑雪板，他们认为这是他们民族的传统，依然要一代代传下来。土生土长的阿勒泰牧民玛丽琴从小就会滑雪。 我的名字马琴嘛。 我的名字叫马丽琴，翻译过来就是牧民的意思。小时候学习毛滑雪板的时候，经常上山玩，我们村子里好多小伙子一起滑，我非常喜欢滑雪。如今阿勒泰市和睦乡早已通上公路，但大自然并没有因为现代化的发展改变多少。每到冬天，这里依旧是齐腰深的粉雪，千百年来古老的出行方式在今天仍然无法被取代。而为了能够让 老板，北京广播电视台广播广告开放食品饮料行业的广告招商了。 对方能做什么？ 打造叫好又卖座的舌尖品牌，凡在市场上能买到的米面粮油肉蛋奶生鲜水果大闸蟹面包蛋糕冰激凌零食糖果方便面饮料咖啡矿泉水蜂蜜茶叶奶制品等样样能合作。 我们能得到什么？ 促销员能歇了，但收银员得加班。 靠谱，找他。 让品牌声名远播，效果看得见。食品饮料行业合作热线8501-3833，8501-3833。 北京广播电视台知名主持人、垂直领域专家强势入驻，听听主播圈，精品音频、视频直播，关注你心仪的主持人，随时随地留言互动，即刻下载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客户端听听 FM 吧。 以上为广告时间。 北京同仁堂提醒您收听健康生活指数。 以下药品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肺胃蕴热引起头目眩晕、咽喉疼痛、牙痛、耳鸣，请用北京同仁堂精致牛黄解毒片，清热解毒，散风止痛。 以上为广告时间。 各位好，欢迎收听健康生活指数，我是康乐。今天夜间将有雷雨出没，请大家关好门窗，注意防范。明天雨势较大，预计有中到大雨，请大家注意携带雨具。气温方面有小幅度的下降，明天最高气温在27度上下，体感还是比较舒适的，但提醒大家近期降雨频繁，山区和浅山区地质灾害气象风险高，请公众减少或避免前往危险地带、河道、地质灾害隐患区域活动。具体的预报是今天傍晚到夜间阴有雷阵雨，偏北风2-3级，最低气温24度，最大相对湿度95%。明天白天阴有中雨，局地暴雨，伴有雷电，偏北风2级转3-4级，最高气温27度，最小相对湿度70%。明天的晨练气象指数为4，不适宜户外晨练。明天白天的穿衣气象指数是6，适宜穿短袖类服装。好的，感谢各位收听这一时段的健康生活指数，我是康乐，希望您有好的心情。